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通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再打热。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 大家好，我是徐然。 各位好，我是于浩。 这儿呢是 FM98.2， 每天晚上的6:45准时为您送上今晚有戏节目。 我们的呼号是什么来着？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 是。 我们这儿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哎、 不仅能听还能看。您不仅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而且还可以和我们的深度直播平台花椒。 嗯。 就是也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的节目、 啊、 搜索这个 活力 982这 个 房间就可以看见了。 嗯、 而且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收到一些大的奖品跟礼包，但是是什么呢？先不告诉大家啊。 真有吗？到时候送不出去很尴尬，你这是欺诈不成啊？ 先互动一下嘛，就总之是有，实在不行我自己掏腰包行不行？ 跟钱没有关系，待会儿待会儿可以安排一个任务让徐冉来完成。 那你掏， 没问题啊， 啊，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多谢了。 旁边那只健硕的胳膊是谁？快介绍他们俩吧，这着急的。 啊，我旁边的两位嘉宾。 胳膊抢戏，你真是够了。 刚才还用脸抢戏来着，没成功啊。然后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欢迎。 欢迎飞。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抢镜失败了。大家好，大家好，哎，我 好几个机位的。 对， 我在自个儿的机位里 吃。你怎么这么？ 你守好你的机位。 大家好，大家好，那不行。那不行， 就得横跨四个机位是吧？ 脸大。 还有一个许久未见的导演田宇，欢迎。 好，大家好。 许久未见，每周都见到田宇 啊？没 有，两周没来了。 每周都见，不可能，我安排班我还不知道。 上次没赶上你吗？ 对，上次没赶上他。 你看，还是两周没见了呀。 对对对，我们是确实两周没见， 但是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见面的次数还是很频繁的。 对， 每周 保证每周一次吧。 每周总有那么一天是你的。 对，这个流量还是不错的啊。那来吧，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介绍的主要环节啊，就是今晚戏中戏里面的一趴。我们今儿要说啥呢？ 怎么呢？ 今天我们要说深夜食堂。深夜食堂， 好好说话，你说扣钱的事忘了是吧？ 忘了，太嗨了。 深夜食堂， 我今天特意给咱们直播起了一名叫"轻松碾压深夜食堂"，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实在是太烂了，是吗？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找他啊。 上半句我说的不一定是吧？咱俩。拼起来才有问题。 他是说咱们太烂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不是，之前我们在还原任何剧本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注意自己的用词。就但凡去演绎那些经典的电影片段或电视剧片段或者小品片段任何一个片段吧，我们都觉得哎呀妈呀。 还演过小品片段， 那可 我们还说过相声呢，你知道吗？ 你闹呢？ 为什么不邀请我？为什么不邀请？ 不是你太专业了，我们真是太烂了，就那天。 对，我们 那天有那天建春在。 哦， 建春 是谁？ 董建春。 董建春他也是个相声演员，和何傲那一天。 对，我就想说什么，之前我们都说的是糟改是吧，你们糟改人家，然后今天我们可不是了 啊，我们要好好演， 轻轻松松就碾压。 真的吗？ 真的， 就那个词儿写的，说实话 我们可以的， 说实话那个词儿写的真是。 于浩你有英文名吗？ 有啊。 叫啥？ 于浩。 认真点，认真，不认真的 就于浩。 真的假的？你不是 Robert 吗？ 你知道还问？ 我，你做节目你懂不懂？大家不知道呀。 Robert 老于， 叫 Robert 是吧？ 啊， 你知道按照深夜食堂的路子应该叫什么吗？应该叫罗伯特。 罗伯特，你今天晚上吃什么？ 萝卜， 真的 特别的淡。先吃萝卜，淡操心，你知道吧？ 我当我知道这深夜食堂因为泡面三姐妹这口碑扑街的时候，我就引发了一个好奇心。 那就扑街吧。 对，他到底能多差呢？ 啊、 我就说 就 那我看看 啊。 我看完了以后， 编剧非得不是我们编剧、啊、非得 真的。然后他突然间就我一个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徐冉，你的英文名叫什么？给我问懵了，你知道吗？我这跟我英文名有什么？我的英文名叫 Andrea。 哎呀妈， 是不是特别的文艺的？ 特别好的发音啊，感觉 就是那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里边的那个女助手的那个名字，就是安妮海瑟薇扮演的那个人的那个名字。因为我特别喜欢那角色，所以就叫了那个英文名。 你怎么叫安妮海瑟薇 Andrea 呢？ 那太长了，不好记。然后呢，他问完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叫 Andrea， 他说你就告诉我中文名叫什么？叫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 然后他就问我，好，安德里亚，你吃泡面吗？当时你知道，我就感受到了那种雷，你知道吗？ 这可能就是证明黄磊实在是英文不老好。 真的，里面有一个人物居然叫伊丽莎白，怎么着姓伊是吧？他重名叫伊丽莎白啊。 他喜欢那个瓜，你知道吗？ 哎呀，我真的、 啊、伊丽莎白， 我实在是有点。 那你这么说完，我觉得我的英文名很尴尬。 你的英文叫 我叫 Terence， 我觉得翻译中文应该叫特伦苏。 哎，你这有广告嫌疑啊？不是， 不好意思， 不是所有。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孩子。真的，哎，该你了，银飞，你叫什么？ 不告诉 Tiger， 泰哥是吗？ 泰哥， 泰哥， 泰哥， 这还是可以的。 叫 Tiger Fly， 跟王哥是一家的。 水哥， 这不是小飞虎吗？就是 跟王哥是一家的啊。 那是王哥，那是我永远的王哥， 对，永远的王哥啊。成了。咱们说正题吧。 那咱们今天到底说的是什么？ 主要是这个深夜食堂，人家还是有好处的，话题非常多，对吧？话题太丰富了。 哎，幸好啊，今天导我们的导啊，就是阅片无数啊。我问他，我说你看过吗？看过啊，也真就也只仅限于第一集。然后我说原版，我说也看过，那就好吧。 原版我也看过， 要不然的话 原版也只看了第一集。 够、 啊、真的吗？ 够了，都在第一集的嘛啊。 我觉得其实第一集还是很有料的。我说原版啊，很有料的。 赶紧说背景吧，行吗？ 啊，说一下背景哈，是这样的。 想听背景的话呢，我们会在17:15，17:05左右告诉大家。来，咱们说今日网剧吧。 啊，这就不介绍了背景。 一会儿呢， 要不然网剧就介绍不了了。 好吧，那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网剧叫做《最佳女配》。 有个 不是我，这个名儿叫《 最 佳 男 配》。谢谢啊，我是最佳男主，好吧？是在优酷。 还介不介绍了？ 女影帝。 那王哥怎么办呢？ 你们双黄蛋。 对，我们小礼物刷起来啊，刷起来以后一会儿给大家介绍这个背景哈。说的第一部网剧叫《最佳女配》，是在优酷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3875万。这个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脑洞剧。你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是另类脑洞剧《最佳女配》，它是以20年后的一个游戏圈为故事背景的，讲述了另类元气少女实现游戏梦想、逆袭扑倒了男神的搞笑励志故事。你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动作？ 学 自带音效是吧？自带音效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故事呢，讲述了10后网瘾少女常雨琪在阿尔法之境遇见了她一直仰慕的竞技型战队队长方舟，并在跨战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救下了昏迷的这个方舟。 跨服战那个叫 啊，跨服战， 服务器战，跨越服务器，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刚才出了什么问题啊。他后来的这个就是元气少女常雨琪怀揣着进入竞技型战队和男神并肩作战的梦想，你求人这梦想啊，努力克服自身体力的缺点，用毅力和可贵的团队精神突破自我，排除万难，最终呢受到认可了，就讲了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 有点像美剧有一个就是叫好像是最佳一球还是什么，讲的是一个就是美国的棒球职业联赛，一个女生作为这个专业选手进入到男，就是由男人称霸天下的这个棒之联里去打比赛。最开始是完全不认识，她其实水平是有的， 中国版花木兰嘛。 但最开始大家伙哎都是特别热情，她说哦呀好好啊，这就是一个专业团队、专业俱乐部带给我的这种接纳的程度，每个人的击掌啊说好啊，但其实都是演给她，还下一秒钟马上就翻转，说你根本就不行。那些都是演给你看，这姑娘一下子心里就被防线被击溃了。 她 是一个投球手嘛，投球手去扔球没有一次就扔到好球的位置。那后来经过自己一步一步的打磨过来，一步一步的练， 就最终还是就是也逆袭了是吧？ 对。 哎，我发现这种励志故事其实真的这种题材还挺多的。 体育片传出发现了吧？ 励志和励志不一样， 怎么说？因为 就 你经历过什么？说出你的故事。 没有，我说这个剧编的呀， 嗯， 就是实在是太典型的网剧了。 对呀、 啊，我 人就是网剧啊。 我的意思是说呀，乌马是 你对着话筒说， 乌马是这是哪儿的呀？是优酷是不是要推一什么游戏了呀？然后就励志，大家说这个玩游戏也能特别励志，能逆袭，能跟男 生。我跟你说，现在是这样的，电竞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 没有什么小看的，都知道它比电影挣钱多了。 对， 而且 电竞跟网瘾是有区别的。 对， 人家是一开始是网瘾少女，后来人家把 咱俩往下面看啊，第二部网剧叫做《上古的情歌》，没有错，《 上古情歌》。 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达到了3042万这一天点击量啊！ 嗯， 说的是什么呢？山林少年赤云对外出游历的青衣少女叫穆青墨一见倾心啊！多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赤云对穆青墨展开热烈的追求，并以一腔热情获取了芳心。然而这个穆青墨最终为了家族，嫁给了圣伦。圣伦呢，他确实也爱着人穆青墨，不愿意放手成全他的真正的那个感情。后来穆青墨这个女孩呢，因为意外受伤失去记忆，赤云就是一直爱着他那个男孩呢，不仅这个耗费灵力为他治疗，而且唤醒了悉心唤醒这个穆青墨所有的记忆。伤愈之后，二人决定放弃世俗偏见，要厮守终生。可惜天意弄人，穆青墨再次陷入了危险当中，赤云为爱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你说电视剧里的人物总是活得特别艰难，他们总是选择那种哈的模式。 疯狂电脑的状态， 对，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哇，自己生活太幸福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就是弦外之音啊？ 其实有的一部分的状态，其实你看电视剧目的是什么呢？你想看文学作品吗？恐怕不一定会选择看电视剧，你无非就是休闲嘛。而且我那次咱们俩还聊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这个电视剧剧情简单一些，让我能够不太费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一点就是看到别人惨，会给自己很大的生活动力。 嗯。 Really？ 不是吗？ 是这样， 是。 你们都这么想的吗？ 就是他境遇那么惨，他还能这么去做？ 你看， 还有什么理由？ 我跟你在一个 level， 我不这么想。 也有那种就是看到比自己强的，然后你可以 也有一个励志的精神吧，这都有嘛。正向激励和逆向激励。 我以为你有多高深的观点，我站错队了。 你可以骂 你自己是一个队。嗯，从现在开始，我们仨是你，我们就是泡菜姐妹花了。 可以，不错。 今天找到的位置，一会儿你就是那个旁白。嗯， 好嘞， 演黄磊是吧？来说第三部吧。 逆袭之星途璀璨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一天的点击量是1581万， 都不老少。 今天这三部点击量都很多啊。然后这个 用心了， 对，加鸡腿啊， 编辑用心， 对， 是不是瞎编的？ 这是我们编辑选出来的 片子， 我们是个正经团队啊。 关于编辑用心了，看今天大叔 编的， 哦。 他这样的 这个段子使得好啊，这个活可以用，因为 下次还能来吗？ 看吧， 是吧？嘉宾费还能发吗？ 看得发得发。 银飞，这都不是我说的啊。来介绍下一个叫《逆袭之星途璀璨》，刚才已经介绍了啊，它1581万，它是改编自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是同名小说。这个剧是聚焦了娱乐圈，讲述了这个艺人助理苏成，因为自己就是带的这个艺人方潇潇惨遭剧组弃用，然后就痛失了自己助理的工作。还好呢，他又得来了一个选秀的机会，也不至于特别凄惨，也不至于没有收入哈。但是他和霸道总裁段成轩相遇了，两个人变成了欢喜冤家。那苏成呢，进入到了 选上了， 对，选上了，进入了五光十色的这个娱乐圈。从一个无人知晓的新人，到凭借着自身的天赋还有努力，逐渐呀就积累了人气，成为了一个新秀小花旦。最终呢，又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真正实现了从助理到最佳女主角的璀璨之路，也是一个励志故事。 对，因为是觉得腾讯视频应该会最近开始招募助理了，所以拍这个剧。 但我觉得这个片更像最佳女配呢。 啊， 是吧？ 咱们上一次这个感觉像是这样的， 但人家最终不是得了最佳女主角吗？ 对， 对吧？人家不是女配角，最终还是主角。 嗯，对，但他还是个配角， 演戏吧，助理 啊，演戏助理。待会儿就是说，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只要好好干，都有可能会。 怎么那么见不得人家好呢？ 前提得是得长得好，你看了吗？ 那老于，你放弃吧啊！ 我还 行，你可以干点别的， 要不然 你以声音见长可以。 好，整点之后再见。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整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调频是 FM 九十八点二，欢迎各位，我是于浩。 嗯，大家好，我是徐冉，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花椒平台同步播出， 找到 大家可以对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就互动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给我们刷起来小礼物，刷起来六六六六，好 久没找斯坦了 啊，对，斯坦 斯坦比较忙， 斯坦那个味儿最正。 毕竟烤过羊肉串。好吧，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鼓掌， 多谢。 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介绍一下，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 哎，这回知道了， 找找自己的镜头了，刚找错。 青年才俊导演田宇。 好，大家好，大家好。 你听的时候自己不、哦？ 我觉得才俊这个词加的不错。 我以为导演加的错了。 有网友问龙哥，嗯，您这名起的霸气， 啊、这干嘛的？ 干嘛的？ 北京青年广播啊，这是我们的直播间，好吧？ 嗯， 然后我们的节目叫今晚有戏啊， 对，是一个专门为大家推荐网大网剧每天的一个榜单、嗯、同时还有一个唯独剧本的环节叫做今晚戏中戏， 是， 嗯， 多和我们交流吧， 专门给您做了一介绍啊， 你喝、 啊、不加收费了， 嗯，来 送个小礼物也行， 哎， 来说一下今天的网大吧、嗯、 往哪儿大， 往哪儿，网大， 网大 第一个网大， 网大交给那个交给那青年才俊介绍一下， 嗯， 我介绍一个吧， 行、 哎、你来 八仙归位， 好，八仙归位， 封神榜 这是一个算一个新的一个网大吧，它在腾讯视频播放啊，然后播放量单日播放量到了163万， 嗯， 我刚开始想说这海报看起来还挺仙儿的， 八仙吗、啊、 这是八个仙吗，这八个女孩吧，这是 什么、 啊、有一个可能不是， 不是汉钟离吗？汉钟离他就那个打扮吗？ 才俊，您今天没戴眼镜吗？ 我戴错了，现在这个 戴成墨 镜 了。 这个影片讲述了什么？我看看啊，影片讲述了为击碎天外飞石需要齐聚八仙之力， 嗯， 可能要八个要合体了，但铁拐李被巨石摧毁肉身， 有 得重新修炼， 嗯， 轮回为人的铁拐李呢，就在飘香院与沈玉芳私定终身，哎， 要了 太快了，这是， 嗯， 又因为与周文结仇，为求报复铁拐李，寻仙问道，然后这个李玄起初心性不定，急于求成，得太上老君传授元神出窍之术。顺利击败了周文、 嗯、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哪料元神出窍后肉身竟被书童阿贵焚烧，最后 无身返魂，只能附身在路边的一个 跛子 不好意思啊，跛子膝盖身上，亲人见面不相识， 白表扬的 他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大彻大悟，最后终成正果，这个其实就是 八仙， 这个八仙就讲了其中一个仙嘛，这不是 就是铁拐李的事儿吗？ 对呀、啊，他叫八仙归位、嗯， 而且但是他下凡之后肯定是被糊住了脑袋的，不知道前世今生的事情啊，不知道前世的事情， 嗯， 所以呢，他也不知道他有自己什么样的事， 比较典型的一个 IP 剧了， 哎，对， 应该是啊、 嗯，蹭个热度，而且看来还选了100多万， 玄幻 对吧、 嗯？玄幻剧，嗯， 对。 来，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海昏侯传奇之猎天》 IP 啊，我天，前两年那个《海昏侯》多火、 啊，太火了啊！ 这个啊，我介绍一下这个啊。啊，海昏侯墓当时出土的时候也是，啊，这个 也是 你 出土的， 看到了， 不是，也确实很火，他出土了一个火锅啊，让我们证明西汉的时候就有火锅。 人家那个叫做染料，那个染就是因为它蘸上那个料嘛，所以人家那叫一个小的染。 他非得理解火锅，他饿， 长知识，长 汉的就不善。 啊，他这故事是什么呢？是说呀， 他是一这个海昏侯传奇之裂天， 是 国内首部以海昏侯刘贺啊为背景题材的影视作品项目。剧本呢改编自著名作家黎龙武先生所著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叫做《千古悲催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 嗯， 也就是说人家这个是有一个文学依据啊。 嗯， 影片呢围绕刘贺传奇一生里的四大谜团， 嗯， 身世之谜、登位之谜、不杀之谜、封侯之谜， 他就是个谜。 对，他就是个谜。 哎呀，这一辈子活的呀啊，讲 糊里糊涂 啊，汉室地位的承传争斗，讲帝王将相、诸侯枭雄的心性与宿命。 嗯， 这海昏侯传奇之裂天呢，主要通过两对父子，这两对父子是谁呢？就是主角刘贺和这个不认识。 嗯，和不认识， 和他的父亲， 和他早逝的父亲，嗯， 对，还有这个大司马将军霍光和中郎将霍宇，这不两对父子吗？ 嗯， 他们的传承、矛盾、对抗、爱恨情仇， 嗯， 来把这个远在西汉的历史人物放到观众面前， 嗯， 也用最真实的父子之情啊，关照中华传统伦理与关系，也就是虽然不在一个朝代，但咱们通过父子之间是可以，通过父子之间 是可以相成 啊，连缀起来的啊， 嗯， 让影片在情感上获得一个普世的共鸣啊。 嗯， 写的这个介绍是真不错。 对，因为他其实本身 就让我念次了是吧。 要不说这个重音停连重要呢， 是吧？ 对不对？潜台词啊，我天， 潜台词那叫内在语。 我领会到了啊。 好嘞， 你懂了哈。来吧，咱们说深夜食堂的事吧。 行 啊，深夜食堂这个徐冉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 介绍一下背景哈。嗯，就在上海的闹市区有一家呢只在夜间营业的饭馆。嗯，这个菜单啊只有大锅菜、啤酒跟白酒。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第一集他特写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墙上贴的菜单的时候，就是大锅菜25块钱。当然我就想，这要是在我们家旁边一深夜食堂，我保证不去。 我还以为保证吃饭， 关键这菜全季都没有人点过。 对，而且说实话啊，哎，他 不会做。你点那个干什么？ 没有没有， 你点他干什么？讲理不讲啊？ 不是，他在主题曲的位置其实是有做大锅菜的这个过程的， 哦， 但是在剧中目前啊， 嗯， 还没有人点过大锅菜。 不知道长什么样。 而且特别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定位在上海，上海人吃大锅菜吗？我特奇怪， 东北人都不干。 对啊， 东北人在上海开的店 啊。哦，那妥了，那我就能懂了，还脸上还带一道疤是吧？ 但25太便宜了， 一碗吧。就 一晚上， 单 就一晚上25，那么更便宜吗？ 一晚 自助 啊。说这正经的说说我们这个提案，就是这个菜单呢只有大锅菜、啤酒跟白酒，而且啤酒你只能喝一瓶，白酒只限一杯，也不知道人到底怎么赚钱。不过呢，听说这老板是个特别好说话的人。 嗯， 只要客人提出要求，又恰好是他会做的菜，基本上他就会做给你吃。 嗯， 然后大家也都把这家餐馆称之为是深夜食堂，就因为他只在夜间营业嘛，对吧？ 嗯， 然后这家店哈，有几个常客，首先也是在第一集出现的这个泡面三姐妹，其中一个就是学霸型女博士云小姐，还有爱追名牌的 爱 马 仕 小姐，这两个人呢被称为黄金剩女。然后呢这一次店里又来了一位喜欢吃泡面的新客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吐槽的伊丽莎白小姐。她因为对她因为和云小姐还有爱马仕小姐的爱好相同，就都爱吃泡面嘛， 嗯， 所以大家都叫她们泡面三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现唯独剧本的这个主要环节， 这个过程啊， 对，就是泡面三姐妹她们之间的一个故事。 实话实说啊，就是我这个广义备稿没做好，我确实没有看更多她的资料和更多的剧集。 我 今天看了这个短短的这个片段哈，我实话实说，我还是有食欲的。 啊，那 泡面呀， 做那个泡面的时候， 他做那个泡面的过程我有， 是吧？ 嗯，对， 嗯， 因为你想，他拿一托盘， 把料先炒了， 对， 嗯， 还有小葱什么辣椒， 嗯，加了一堆辅料， 香菜， 对， 香菜， 就是你在发现他制作那个过程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挺逗。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制作泡面，这就是重庆小面呀，啊，什么 可能其他面都能这么做， 面的料嘛。 你挂面三兄弟也能这么做， 对，所以我就觉得泡面就似乎，就我个人观点啊，我觉得选你干嘛不选个其他面呢？中国那么多面， 其他面没有植入，没赞助啊！ 啊，太聪明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 介绍好长时间菜呢，你知道吗？ 对， 说呢，还说什么这里边有酵素，什么怎么怎么样？行，咱们就别给人打广告了，对吧？反正大家也都知道了，植入的是哪个牌子，对吧？反正我是没什么食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那么 大食欲。我看他做的真好，你说你喜欢， 啊，我懂了， 你又没有什么食欲，我觉得腻得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做的很细致，让你 反正我看的时候感觉挺安静，因为我来的时候准备稿子忙忙叨叨的，反倒是那块让我安静下来。 你也是想看看他到底什么样吧？ 哎，对对对，也可能是，就是 反正我的好奇心是被扑街的口碑勾起来的。 是，田宇， 我是完全被这个原著 IP。原来 原著讲 啊，就特想看。 原来日本的它就是深夜食堂嘛、 嗯， 但是那个其实更符合日本的国情，我觉得 对， 就是很多网友都吐槽嘛，我们中国的深夜食堂应该是大排档， 对，不应该是这样的小馆、 啊。你像我们就正常大家谁晚上饿了会去找这种小店去吃东西？ 我去过， 哎呦， 但你去了不会点泡面吗，哥？ 对，我朋友家朋友开的这 居酒屋吗？ 他对他开的很晚，因为所以有的时候朋友特别晚到北京来去接飞机的时候。 啊、哦，那你就吃一点 吃 啊，能明白？ 实在没地方了。 对，那我觉得你下碗馄饨啊，或者说 下碗馄饨去哪儿下碗馄饨？ 不是，我就说在大排档里下碗馄饨啊、嗯，比如说南京一条街上就是那个就是都是 小 馄饨摊，对你来份小龙虾呀， 那不贵吗？ 太鸡贼了！我跟你说， 得看什么朋友， 甭跟于浩交朋友，你什么朋友你也不能这样啊。那成吧，咱们请田导先给说说戏吧。 嗯，好。然后呢，这个。一共四个人物啊，就是黄磊还有那个 三 爱 吃 爱吃泡面的三姐妹。 从现在开始说，我们完全就反过来他 啊，对，我们就干脆就是一女三男， 对 对， 好，泡面三兄弟， 你来老板， 嗯，对，但是这个 看见我的目光杀死你了吗？ 他 们 眼睛小。 原来这个老板呢，还是比较暖心的一种，这个老板他会跟您去聊天， 而且声音也挺好听的。 对对，所以他是比较沉得下来的一种声音来。然后另外三个呢，就 总感觉很有故事哈。 对， 另外三个就比较张扬了。 要张扬了， 对对对， 所以你们仨来吧。 对，你看嘛，他这个一个是博士， 博士就林飞吧，现成，他是活博士啊，哎不是，他是真 博士， 真博士，对对，他是真博士，他真是个博士。 成吧， 我来博士， 飞小哥啊， 那我来这个爱马仕吧， 可以。 我来，你丽莎白是不是挺多的？ 你不是，你是罗伯特，你是罗伯特，罗伯特鱼。 我是那伊丽莎白瓜 那个人， 对，伊丽莎白 什么性格？ 伊丽莎白呢是一个 有点傻白甜吧，我感觉。 其实她演成这样了，但我觉得她本身感觉 设计的应该不是那样，是吗？ 对，可以是那种小女生一点，遇到自己心爱的人，她不知道怎么去表白，但这儿她演成 比较单纯， 这样 对。 伊丽莎白还是徐然来，我来那老板， 我 声音也适合， 我不行， 你更傻白甜一些。你忘了你在我们剧组的这个定位就 是我是比较傻白甜啦。但是呢，我觉得我不太能胜任伊丽莎白这个角色， 没关系， 我觉得还是你可以。 我还是来老板。 我真的，我要再继续这么说话，估计听众得冲到咱们单位来打我了。 不能，那上不来，有武警看着。 我是真的，俩男的一女的，不太 搭。 对， 就你没法姐妹 那种感情，是不是？ 感觉像好汉两个半， 好不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你们仨来吧。 他去也是三个。 太烦了，领导，我申请换搭档。来吧，你们赶紧的吧。 好了吧。 那个我们就演出来那种特别爷们儿的感觉吧，要不然 对对对，你们兄弟之情 吧，兄弟之间的那种感觉。你想想，哎，导，如果兄弟之间这种状态，长期单身黄金剩男的话，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男 博士有可能， 男人之间开玩笑会多一点。 对对 对， 他不像女人， 按照原词来，咱们不是，咱就按照原词发挥。 对， 因为这个咱们是有过经历的， 不是那个胡说的， 常年胡说的， 就把这个女朋友换成男朋友，男朋友换成女朋友就行了。 行，好嘞，哎呀，特别期待啊！ 音乐推一下，咱就走了。 爸， 来导演， 好，来准备啊，深夜食堂，然后。开饭， 欢迎光临， 老板好。 第一次来呀？ 啊， 菜单现在只有这些啊。不过你要想吃点什么别的，我如果要会的话，也可以给你做，你随便做做吧。 我觉得你应该反一下，你不应该再那么酷了，你应该就是甜的， 你女老板了。 那我应该是女老板那个范儿， 对对对 是吧？ 别哟，那也不成啊。 不是，那 是 佟湘玉。 那个也不是饭店老板呀。 来吧， 怎么不 是？就是 客栈老板， 大排档的老板娘， 对对对， 是吧？有那种感觉， 对 吧？ 对 对 对， 好， 大排档老板娘， 嗑着瓜子那种就出来了，吃面吗？ 那是你。 好，老板来。 来吧，我给你来一个啊，我尝试一下。 来，准备着啊。好，来第二遍啊，开始。 呀，欢迎光临，来坐。 老板好。 你第一次来吧，小兄弟。 可不呗。 菜单啊，现在只有这些。不过你要想吃点啥呢？我要会做，我也能给你整两盘。 我看你够呛。那个什么，那个，我这人吧，反正就这么大晚上了哈，有泡面吗？喝完酒之后特爱吃泡面。 爱吃泡面呀？ 嗯。 行，来，酸菜的行吗？ 行啊，行，没问题，东北人爱吃这个。 成，等会儿啊，我去给你下面去。 哟，你也喜欢吃泡面呢？ 不是怎么着，你也爱喜欢吃泡面？ 嗯呐， 火。 方便面呢是生活当中最方便的一种吃食了， 就是 感觉上它和真正的料理呢还有点距离，但只要你愿意稍微花点心思，它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味。 谢谢老板， 谢谢谢谢， 面得了，来吧。 哎呦我天，我跟你说这面真忒好吃了， 老板加了酸菜之后，哎果然好吃啊， 你就把舌头咽进去 好吃好吃。 哎那个你，哎你有对象吗？ 废话，这大晚上有对象谁来这呀？ 那你就坐过来，坐过来，坐过来， 咱们喝点儿。来， 你坐这儿，哎，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相逢何必曾相识。 来，听我跟你说，你带点胡椒啊，带点胡椒更好吃啊， 啊，坐在一起吃啊。 你要不要？ 我来一点，来一点点就可以，来一点点啊、哦、啊，好的，可以了。 好，来， 自打那天开始，这个像是从东北那嘎子来的一小伙罗伯特鱼，正式加入了他们这个剩男三人组。而他们呢也被店里的客人称为是泡面三兄弟。 哎呀，咋的啦？唉声叹气的。 就是有啥不高兴的，说他让我们高兴高兴。 那你说你这个博士，你真是，要不然你当博士呢，你知道 是没有什么朋友、啊 你。你真是个博士。 你说李彦飞就好了，不要伤到其他的无辜的博士。 博士啊、 我确实周围认识的博士少，我不怕。 没见过是吧？ 那个我跟你们说啊。 嗯。 我觉得，哎，你说我这也是，你说东北也站起来一米来高，嗯，不是躺下一米来长，那也没什么可说。就是作为一个东北爷们，你说我这人，你说，哎呀，有时候感觉很没有方向，什么事都干不好。你说我不像他学习那么好，我不像你啊那么有钱，而且来说最，我就对这个感情，我怎么那么不会呀、啊、我呀？哎呀， 咋的了？你说呀，你倒是。 哎呀， 这个你跟我们两个来。倾诉一下好吗？因为我们两个人对爱情呢确实是有比较深刻的、 哎、 深入的、具体的、细致入微的我研究和分析、 哎、 啊， 确实 到博士了， 我把我的 reference 给你看一下。 哎呦哥、啊、 我的 天，不是我说那倒是行，那你要是真明白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哎呀，这个精准的分析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也来点微醺的感觉。 哎，来六壶清酒来。 哎，老板来，这个你喝清酒啊，咱们不是得喝点二锅头吗？ 那喝二锅头吧。 就是喝啥清酒、 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外国的朋友都爱喝这个二锅头、 哎、 上头啊， 上头怪是吧？ 对，有这个 52度、嗯、 有这个失恋的感觉啊。喝完以后 对， 来喝着小兄弟们。 那个哎呀，我跟你说这是够后辣的、啊，哎呀！ 你吃点东西，你别光喝酒。 是，他也没 干了，别干了， 别干了啊！ 来两碟花生米吧，先。 行，来点花生米，拍个黄瓜，要一个皮毛一体吧，不是皮花毛一体吧？啊，没有毛豆就只要花生也行。那个，哎，我跟你说，就是哎呀， 能不能 花呀？ 哎呀， 我就想给，我就想要一种有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吗？ 好好。 恋爱的感觉，说怎么着，你们俩都有女朋友了 啊？对，你不这不喝多了吗？上头了那种晕晕乎乎的，哎、 啊， 就是恋爱的感觉，你知道吗？ 啊， 有那个就是有一本书啊， 叫什么呢？ 叫做《傲慢与偏见》，你知道吗？ 啊、 你是看这个作者呀？ 他这个作者叫 简·奥斯汀。 嗯， 曾经就说过的，这个爱情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哦、oh. ， 你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培育它，它才会彻底绽放了。 哎呀，你别打岔了，让他往下说。 哦，不让我说。 说重点，你说。 我说呀，他这个事儿就是这样。 好看， 就是。 再不看，浩哥演不下去了。我跟你说，罗伯特鱼 我都想好词儿了，你知道吗？ 你想什么呀？你想什么呀？ 哎，你接着来， 来说说呗，咱发挥发挥。 不是这个感情啊， 嗯， 有的时候，你说就是让你感觉很痒。那你抓我不好，怎么愿意看这段是怎么办？外面还接了一个无人的镜头，我这是。 你知道吗？为什么田雨切你的镜头呢？你这太像一个黄金剩男了。 我是吗？ 你可感谢你媳妇儿吧，真的是。 谢谢媳妇儿，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就剩下了。 哎，我觉得还是挺有 feel 的，你们三个。但是因为苦于我没有当过大排档老板娘，所以就那种敞亮和关怀，包括那种精明，很难演出来。 场面化， 我去吃过一个我老家的店， 嗯， 那真的他把每一个客人每一个时刻都处理的关系特别的好，真的在跟你聊， 嗯， 然后因为老家的店，又如果要是不太出名的时候，齐齐哈尔可能知道人少，对吧？ 然后他的美食 谁不知道齐齐哈尔的？ 每次都提我知道， 齐齐哈尔的店咱不知道 啊，那倒是那家店我们肯定都不知道。嗯、 所以就很多我们的老乡在那儿，其实一问都啊，你是哪区？你是哪区的？他就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乡情的 街里街坊， 对对 对，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自己的一些事情。虽然他们家很贵，但是还是围了很多人。 哦，很贵，但是很 吃什么的呀？ 就吃烤肉，齐齐哈尔烤肉是最有名的。 啊，是吗？ 烤肉对。 应该说他这个他是变相的来说自己老能吃那个很贵。 啊，我懂了，还是博士有这还是精明。 一语道破了天机，谁的话筒离着稍微近一点？林飞。 哎，你刚才那么精辟的话，大家都没听见。 你再说一遍，你这个屁精。 啊、哦，没有，我就是想说，于浩说这么半天，就是想告诉我们， 他吃的都贵， 我老能吃那特别贵的，虽然说的很贵，但是呢，我就是为了找我生活中的那一点点情怀，找一点点共鸣，找一点点大家都一起聊得很 开心。你干啥？你要把那话筒拉下来 了？氛围，于是我们就一直要去吃那很贵的。 林飞，你不知道，你话筒现在已经没声了。刚才于浩做了点小手脚，小手脚啊， 小手脚。一个手啊，一个嘴啊。 其实我特别想说啊，就这种大排档的感觉，就目前我接受到的啊、我觉得特别像那种老北京的馆子。就比如说前两天我去白魁吃早点 啊， 你知道吗？我去买那个 白魁老号 对，白魁老号吃早点，就是那个大爷，他排队排了有十几号人，每个人什么需求哇门清，而且你比如说，对你什么你加一个鸡，不是，他就是现记 啊， 就是你跟他说一遍，比如我要一个鸡蛋，不要辣，什么要葱花，什么要一个什么豆浆吧，哎，立刻能给你算出价钱来，而且呢，就特别特别清楚。你说他怎么那么记得那么清楚？ 不，你得这么着。过去啊，北京的琴行那了不得， 琴行说的是 基本要求，就是饭馆啊，这是基本要求。 跑堂的， 有跑堂的，不像现在，就根本没有下单。 对话筒说，银飞啊， 他没有这个说。有什么什么？ 你说他这相声演员怎么当的？ 他们 带 着 麦 子，他们那话筒都不太好。 对对对， 不像我们这个这么好。 不是，你比如说他没有说，还得拿一个什么片子平板电脑吧， 还得记上， 记上拿 全在脑袋， 字拿手写，一句都没有，就是你说一遍，他就给你喊菜喊下去了。 所以我就说特别像就原来的那种感觉。 完了之后，他等你吃完了，他再来算账的时候，就比如你每个菜都吃干净了啊，他也知道你这桌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一看盘子就知道这是什么菜，这是什么菜。 对，哗一算， 从 年代就算出来了。 对， 不是干这个的。 而且我记得也是。听过一些作品说哈，就是当时的他所谓琴行哈，这跑堂的真要是不成，老板真当场让你走，卷铺盖就走人，在你面前这人就走了 啊！不，但其实还回来了。 但对，然后这人还回来，一会儿发现点茶那还是他。 对对对， 但就让你 打脸打的呀！ 不，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 让你痛快， 就是让你痛快。 对， 他就在你面前走了 啊， 就演这么一出戏，然后他确实还回来，真让你走。 对对对， 哇塞，还有这 就关注到这种程度， 高手在啊！ 而且你们知道吗？就我原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琴行， 我 一直以为是卖琴的地儿。 琴是哪个字儿？ 就 勤劳的 勤， 对 对 对 对， 琴这行业叫琴行， 累 琴。对我。我一直以为是卖钢琴的，你知道吗？对，我是琴行嘛，所以就是很久之后才知道。 导，你觉得如果要是这个深夜食堂真的就放在中国的话，你也认同大排档这个说法吗？ 还是说你觉得有其他场景？ 我建议还是稍微近一点的，但是我不太建议用居酒屋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个 不太中国。对， 但是它放在日本又好像挺对，因为不是放在上海又挺对的。 上海 居酒屋确实挺多的， 可是上海的代表性它不能代表全国。 是 对 对，如果你是个上海沪剧的话，那没有问题。如果你想全国人民都想看的话，还是应该 是个什么呢？ 是对中国 蓝拉 的，有拉碗的，还能是这种的，是一口。想象不出是个什么形态的东西， 确实 好像很难 想。因为我半夜也不怎么出来吃东西啊。 兰州拉面。 而且我觉得啊，是因为这样，我们地大物博，包括美食也很多种。你晚上即使是真的是想吃点什么东西，也很多啊。其实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深夜食堂。你像你刚才说的，重庆可能就是火锅， 对。 那你要在东北，可能就是烧烤， 对， 那就是烧烤， 对 对， 我们在那儿吃面。 啊，是吧？ 真的，我们也要出去吃面，山西的。 对你像要在南方那边，我觉得就煮点什么。 北京就马小了。 北京我觉得太多选择了。 说北京是 北京什么呢？ 北京啥都行啊。 红火锅是吧？ 铜火锅、涮肉、烧烤，包括在家我可能会选择吃泡面啊，就是自己泡了。 对对对对，我们在这里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在建外大街14号给你们这个剧组提建议，你们可以试试我们说的哈，多拍几个系列嘛，是不是？ 对， 各地不同。好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这个田雨和云飞的精彩的表现，也感谢各位， 不感谢徐冉的精彩表现。 锁定 FM 98.2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多谢了。 明天再见，咱们 明天6:45，拜拜。Came to move, get out the way of me and my crew. I'm in the club, so I'm gonna do. Yeah, just what the phone came here to do. Yeah, cause it goes.